好腼腆， 声音也是甜甜的啊。 是，但你能想象他的学校是吉他社的，而且还是副会长，而且还在学校当中有自己的组合以及自己的乐队，并且是乐队的主唱。 这个有点厉害了。 对，你想象一下，当时因为这么漂亮，然后就让我想到了缝纫机乐队当中的娜扎的那个角色， 对， 你知道，永远穿得很帅帅的，然后抱着吉他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所以，小金，你在学校当中是这样的形象吗？ 并不是 走甜美挂的， 主要还是比较小清新民谣那边，民谣跟流行， 民谣跟流行，嗯，也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小静。目前呢是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的一个大二的在读学生，爱好音乐哈。因为提到这个心理学，我们大家都会特别的感兴趣，你知道，现在就会觉得说， 好奇， 哎呀，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所以虽然说现在才上大二，那你们应该涉及到一些，就大概学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其实有学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课程，然后包括也有一些作业跟实习是会要求我们去，去接一些来访者，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初步的心理咨询，这样子。 嗯，因为有些学校他们是有心理协会的，就定期来接受就学生们的这种 心理咨询， 所以你们就是等于说你们系是对口到这个心理协会去来帮大家做这种心理疏导的吗？ 没有心理协会，但我们有很多的心理社团，还有一些论坛这样子。 是，听到这里哈，接下来有个非常好玩的环节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能看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多多跟我们留言互动呀。 是，现在正在活力九八二正在唱吧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Mr. 孙是给我们送来了三只薰衣草小熊，一开始就送礼物啊，只能说感谢感谢了。 还没开唱就已经被吸粉了。 是，那因为提到说，哎，小金是学心理学的，那会不会有以前在高中时候的同学会觉得说，哎呀，你现在学心理学，你知道在青春懵懂期，十七八、十八九岁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说，哎呀，我好迷茫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或者找你当一个倾诉对象这样的？ 其实。在学心理学之前，我就经常会跟同事们聊天，就他们可能就比较会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然后在学了心理学之后，在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也会，就比如说如果说了解到我是学心理学的，他就会倾向于，如果有烦心的事情，可能就会对我倾诉，或者可能会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觉得更能够放松吧。 毕竟是科学的方法在指导的嘛。 善解人意小姐姐今天要带来自己的第一首歌曲了，那么还是一个音乐节目，而且是以素人 K 歌为主的。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小静要给大家带来自己的第一首歌曲， 哎， 这是蔡健雅的一首歌曲， 对， 还蛮小清新的，但是也很欢快，被驯服的像。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那在这之前呢，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欣赏一小段的演唱会的部分，这是来自陈绮贞的《想不起》。 那在刚刚一小段的陈绮贞的现场演绎过后呢，我们马上要请来的是小静为我们带来被驯服的象。小静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是，准备好了。那请导播老师帮我们切换一下这一首被驯服的象。驯服的象，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当中的音乐爱好者小静为大家带来的演绎哈， 嗯， 很甜美的一种风格。我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比较适合唱那种类似于是朱主爱的好想你的那种， 对对，好想你好想你那种，跟他的气质比较搭配，就感觉小清新甜美系的。 嗯，对，然后虽然说今天北京外面特别的冷啊，最低气温差不多在-8-9度左右， 嗯， 但是还是青春美少女的这个样子。我想说哎，你应该加入就类似于像 SH48 这样的组合。有想过吗？之前 没有，嗯，就想着自己嗯弹弹吉他唱唱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就好了。 哎，很简单的姑娘。 是，但是提到吉他哈，非常爱的这个乐器，包括像现在也在吉他社当中负责。哎，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吉他的呢？ 嗯，吉他其实从初中就开始有接触，初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学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没有坚持下去，然后高三毕业又重新拿起来继续学下去了。 哎，高三又拿起来，在学业压力很紧张的时候， 高三毕业， 哦，高三毕业，哦， 终于高考完了，可以放松了， 哦， 我们都跑去玩玩玩，吃吃吃，喝喝喝了，人家在 疯狂的长膘。是， 那通常一进入大学之后哈，就我们当时还有那个 每一年就刚进入学校的时候，百团大战， 社团大战， 其实叫百团纳新，我们叫百团大 战，就是疯狂的 抢人。 是， 我就是被那个遗漏的那个人，什么都不要我。 你说百团大战，从第一个到一百个挨个报名报过去，不会吧？ 就反正就觉得没有那个才艺，或者说自己不是真正觉得就是肯下功夫去练的， 把你留给播音主持是对的， 别再祸害其他专业了。 那小静在当时是一进学校就很明确的说，哦，我就是要进入吉他社，我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对，因为很多的社团它不只是开学的时候招新，它有很多在暑假的时候就会去新生群里面招新。 这么早？ 对， 感觉跟猎头一样， 我会需要去抢人。然后当时是我是在进入了这个知道自己要进入这个学校之后，就知道学校里有这样的一个吉他社，然后知道了我们第一任社长是陆先生的主唱，对，是陆先生的主唱贝贝，然后创立了我们这个社团，然后那个时候就确定想加，结果就是在百团大战的时候，所有人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在游走，然后我就特别确定的就直接去找到了这个目标。 对，就可以看到百团大战的时候新生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张彤这种从第一个团报到一百个团最后没有一个 offer 的，以及小静这种明确目的，我就是要进入吉他社，到现在已经是副社长了。哎，那想采访一下，就是说去年刚进入的时候还是一个新生，而且还蛮惴惴不安的，像我如果先加入一个新的团体的话，我会很担心说，哎，自己以前练的是不是不够好，或者大学当中卧虎藏龙有很厉害的人物，一年过了以后我来管你们，我来负责招新，我来负责统筹。 这一年你经历了什么？怎么这么厉害？ 就一开始也的确是就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进去之后也特别的就是不安，会觉得啊他们都好厉害啊，这些学长学姐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然后我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插话筒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音箱开关在哪里，然后捣鼓了很久，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排着排着队员的默契也有了，然后大家熟悉了之后效果会很好，会好一些，好了之后可能自己也会信心足一点，然后再去带一些新同学的话也会给他们讲一讲啊，我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样子。 那像现在的话，比如说像你们吉他社一起排练的时候，最多多少把吉他一起，我会乱吗？ 吉他社排练其实它是每个乐队各自的排练，然后每个乐队最多两把吉他，一个贝斯，一个鼓，然后一个主唱，大概 是 这样的配置。 组成小乐队， 对，小乐队 现在也是你们的小乐队当中的主唱以及吉他手了。 我吉他手没有继续担任，我是主唱。 就继续担任主唱。 我只是做一个吉他社的副会长而已，但是主要的工作是主唱。 是，那包括还是校园组合叫做 Win 当中的一个成员，同时成员当中的另外一位之前也做客过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作为中国大学生原唱音乐榜的这个选手来到节目当中的。 对， 是，那你们两个当时在学校，哎，是怎么认识的？一拍即合说我们组一个校园组合吧。 当时是我们学校吉他社每年会有新就是乐手交流会，大家把自己拿手的东西展现出来，然后觉得合适的就会一起组乐队或者一起玩音乐，然后当时是我们两个都在那个乐手交流会上算是唱了一段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后来就觉得非常的两个人喜欢的东西非常相似，然后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就是很快的组合，到后面我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演出的消息之后，我就通过很多人的就是通过辗转了很多人，然后要到了一可的联系方式，我说我很喜欢你，我们组个乐队吧。 我很喜欢你，这样的让人觉得像一个表白一样，愣了一秒钟说啊，后来说我们组个乐队，哦，原来是合作啊。 寻求默契，寻求缘分。 哎，那当时你们两个人合作的哪一首歌你还记得吗？ 哦，我们当时合作的就是刚刚放的那个 MV 的歌，小步舞曲。 小步舞曲，哇，这么巧哈，陈绮贞的。 今天的歌都有代表性了，看来。 是啊，今天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那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月亮宝贝已经关注了主播，还有新来的朋友陈志晨，他说，哇，好高端，应该一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们是网络直播的平台，所以看到的可能就是单一的一个手机镜头对着自己，铁锅炖自己，360度多角度的看，铁锅炖自己，不，多角度的。 对， 给大家 360度的 是搭建一个可以展示自我的平台哈，特别是今天我 发现特别好玩，我们这个屏幕是可以触摸的， 对， 瞬间我就可以切换到，哎，是不是很好玩？也希望大家可以迅速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 FM 982美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那小静刚刚有提到过，说自己跟就是这个乐手之间的交流也都是以音乐为主，会看说是不是喜欢同一类风格啊。那你自己平常有比较私藏，比如说特定的喜欢的歌手或者说歌曲吗？ 我喜欢的其实比较杂，但是以流行和民谣为主。一开始喜欢的是港台的那些，比如说林宥嘉、五月天、苏打绿，后来会听一些民谣，比如陆先生、旅行团，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刚出的草东， 对、 对，这些后来一些小众的歌也很喜欢听。 是，那有提到说小静是这个学心理学的，同时非常的爱音乐。我这里有一个跟心理学和音乐方面有关的心理小测试，你知道有没有？关公面前卖大斧。好来，哎，我先测一下你们两个哈。假如你在一次活动当中从几千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幸运儿，并且得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当你还没有拿到门票的时候，你会希望这张演唱会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张彤，你会希望国内还是国外？ 国内吧，至少能听得懂。 我也国内。 国内。好，跳到第三题。那你希望是男歌手或者女歌手或者是乐队的？ 女歌手。 小金呢？ 会希望是乐队的吧。 乐队的哈。那我们先帮小金做吧。 好， 到第七题。那你希望这个组合是 TFBOYS 还是苏打绿的？ 苏打绿。 苏打绿哈， 非常清醒，非常执着。 来，我们已经出来了哈。希望是苏打绿的人，说明你很喜欢苏打绿。 这么神奇吗？这个 好准，好准。 对对，心理测试就是这样的。来，我们再继续帮张彤做哈。张彤刚刚有提到说希望是女歌手哈。来到第九题，那你希望希望是女歌手哈。稍等一下，希望是女歌手。我们来到第六题，那你希望这个女歌手是蔡依林还是孙燕姿？ 呀，我两个都想听怎么办？ 那说明你很喜欢蔡依林和孙燕姿。 哇，这个确实很准了哈。今天这个 没有，通常在做心理测试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投射，就比如说他写的比较像你的部分，你会说好准啊，好准啊。不太像那部分，你就自动把它过滤掉了。 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你在学习自己专业课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惑吗？ 其实这个在基本上在课上老师就会讲解说，很多的心理测试都会用这样的算是一个伎俩，然后让你觉得这个测试很准。其实他说的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特点。 哎，对，是就是讲的是泛泛而谈，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是自己去就是先入为主，自己就是精神上去做，对， 去做了一个对照哈。 对对对 对。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喜欢苏打绿，喜欢苏打绿的人很多，但是喜欢陆先生的是来自我们陆先生一手创办的 北 京林业大学吉他协会的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李小静。 对， 这首歌曲也是今天小静分享给我们的，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歌曲呢？陆先生有那么多春风十里呀、等等等等的。 对，很多人会喜欢春风十里，但是其实我是在听了春风十里之后，把陆先生的歌 都 听了个遍，然后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温馨。它的包括它的旋律，会让人觉得会有一种让你有被抚慰的感觉。然后歌词写的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那些寂寞的人儿啊都在渴望着拥抱，那些幸福的人儿啊都在欢笑，然后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灯不灭有人等你回家。我觉得这个写的非常非常温馨， 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聆听这一首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带起的野草在风里摇，在孤单里，在寂寞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渴望着拥抱。在幸福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甜美的笑。 能够在冬天的寒夜当中抚慰人心的，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陆先森乐队的，算直系师妹了哈，小静给大家带来的推荐。那除了陆先森还有哪些乐团你比较喜欢呢？ 还有一些草东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 Hello Nico。 对， Hello Nico 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对对， 算很小众，但是 对很小众，但是他们很特别。对，让你听得很喜欢。还有旅行团。 对 对， 旅行团也有很多大热的歌。那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同样也是还蛮小众的。 对对对， 所以推荐的歌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人的性格， 不走寻常路。 要做一下心理测试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我 不走寻常路的人。这首歌曲叫做逝去的歌。为什么特别推荐呢？ 这首歌是我在应该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听到的，也是因为它的歌词，好像是副歌的时候写到，像突如其来温暖我的晴天，像倾盆大雨下可以躲雨的屋檐，然后你的出现，那个时候6月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他的出现给了我这样的感觉，然后包括副歌的旋律都觉得让我觉得很吸引我，很喜欢。 像在写自己一样是吗？ 对，我觉得听歌其实有时候你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你觉得在歌里会有自己。 对， 听的是感觉，但是今天小静听歌听的是歌词。我真的很佩服一个女孩子能够把自己喜欢的歌的歌词 记得那么清楚。 对，就完全，她说我可能记不太清了，但是完全出来都是一大 一模一样的。 这是来自旅行团的逝去的歌，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李小静给各位自己的私藏音乐推荐。那我们九八二呢也是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节目，同样现在在我们国立九八二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那除了推荐歌曲呢，你有特别喜欢的 MV 吗？ MV 其实 MV 看的不是特别多。 对，我们一般也就只有在唱 K 的时候才会看一下。他有 MV 真的拍的还挺有巧思的。 对， 但最近特别喜欢的是终于结束的起点那个 MV。 终于结束的起点，五月天。 五月天， 我们来欣赏一下。如果您正在开车也想要看一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记不记得我和你最初的初心，还记不记得孩子般简单的爱情，我们仿佛天生在一起，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戴上了耳机，沉入曾经的加深寂寞的陷阱，那些不显珍藏的回忆变成无处躲藏的雨季，像在小事情都变成最终叹息，每一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颗想挣脱伤痛的心，多少颗心就在下一站 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刚刚在我们的小片花之前哈，大家听到的这支 MV、这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李小静为大家推荐了来自五月天的 终于结束的起点。 是，如果您在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会发现这个 MV 很有巧思， 双镜哈。 对，双镜的这个其实有很多 MV 都是这样拍摄的。 对， 而五月天的这支也特别是邀请到了吴康仁和 Ella 一起来合作来拍摄。其实表达恋人之间的这种双镜，不同的时空交错，不同的生活当中，我印象中的好像是有 We Don't Talk Anymore。 哎，对对对，没错。 是，那今天呢，小静也是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 standby 了，要给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有故事的歌曲。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好老的一首歌啊。小静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可以把话筒先开一下。 我发现就是这首歌跟就是刚才陆先生推荐那首歌都是一样，都很长名字。 是，嗯，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小静。 Hello。 嗯，是可以声音再稍微大一点点。对，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温柔。 哎， 很温柔，也是一首有故事的歌。那我们就先唱吧。来，有请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直接播出一下。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 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跟你道别之后 这里的小吃很特别。 着小金在那边低着头浅声唱的时候，真的有感觉到我们这个电台 KTV 的魅力啊。 嗯， 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的各位朋友，我们有邵翠香已经关注了主播，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可以关注和转发。当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首歌曲是由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李小静带来的亲爱的不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你的声音真的非常适合诠释这样的歌曲，就特别的温柔， 像讲故事一样。 嗯，对，娓娓道来。那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分享给我们？ 嗯，这首歌我觉得它是表达一种对想念的人的感情，就是即使我们分开了，但是我看到一些，比如说读到喜欢的句子，看到好看的美景，都会 想 到 你，分享，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对对对， 也是歌词有触动， 是非常 细腻的姑娘。 对，非常感谢小金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 今晚 有 戏， 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明天再见喽， 拜 拜。 拜 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暗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已十年，这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 如流水马如楼，尽管狂